点，天天有聊。今天呢，咱们来聊一个严肃点的话题啊，来说一个人，胡耀邦。那今天呢，2015年11月20号，是胡耀邦的百年诞辰。很多年轻人可能不知道这是谁，光听过名字，说胡耀邦是谁呀？胡耀邦呢是个老革命，那当年长征的时候呢，也是著名的红小鬼。1934年长征那个时候，胡耀邦才17岁。1978年文革以后呢，他复出，快速上升。78年12月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80年2月份就当选政治局常委、总书记，81年6月当选中共中央主席。后来呢，主席这个职位呢被取消了，他就改任总书记。87年1月份的时候呢，不再担任这个总书记。89年4月15号去世。去年年底呢，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将胡耀邦诞辰100周年，就今年呢啊，列为2015年不可不知的四个重要纪念日，可见这个非常重要啊。据胡耀邦的这个家属透露呢，这次纪念胡耀邦百年，今天啊，11月20号当天在北京，然后呢，大后天就23号在胡耀邦的家乡湖南浏阳，25号呢在江西的共青城各有一个纪念活动。在这之前呢，中央党校报刊社在11月16号的时候举办了胡耀邦同志与理论动态及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那纪念胡耀邦百年到底应该是个什么规格呢？可能是个什么规格呢？1996年啊，其实发布了一个通知，这里边对规格呢还是有详细的规定的。这个通知呢叫《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举办已故党和国家领导人诞辰纪念活动的通知》，对不同职务的这个领导人的诞辰纪念规格规定的很详细。排在第一位的当然是毛泽东，之后呢是对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等在党的历史上处于核心领导地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诞辰纪念活动，在逢十、逢五十、逢百周年时举办啊。然后逢十周年呢发表纪念文章，中央呢有关部门召开纪念座谈会，中央领导同志出席并讲话，诞生地呢召开纪念座谈会。逢五十周年呢，中共中央呢召开纪念座谈会，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出席并讲话。逢百周年啊，就是胡耀邦今天啊，中共中央召开纪念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中央主要领导同志讲话。接下来呢，对已故的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家副主席的这些同志呢，逢十周年发表纪念文章，逢五十周年在诞生地举办纪念座谈会，逢百周年中共中央召开纪念座谈会，而不是纪念大会啊。十年前呢，在胡耀邦诞辰90周年的时候，中共中央呢在人民大会堂呢举行座谈会，当时的这个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呢出席，主持人呢是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发表讲话的是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对此比照一下呢，这一次胡耀邦百年纪念呢，中共中央要召开的将是纪念大会，而讲话的应该是中共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另外呢，这个胡耀邦文选将出版，这也是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一种政治待遇。一般来说呢，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共第一代领导人都是叫选集，而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还有薄一波等第二代领导人那都是文选。江泽民呢出过文选，他和毛泽东、邓小平享受了同样的待遇，就是在世的时候出版了著作。谈起胡耀邦呢，大家印象最深的当然是78年他主持了真理标准的大辩论，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平反以及平反冤假错案等等这些啊，大家都知道。当然很多年轻的还不知道啊，1978年胡耀邦复出的时候，和他的同事相比呢，他仍然是个少壮派，因为他原来是红小鬼嘛，那当时才62岁，这62岁已经很年轻了。也许因为是年轻呢，他干了很多力气活。今天说起来这个事儿呢，回忆起来其实很轻松，但是实际上当时气氛的紧张和斗争的激烈，现在别说年轻人，可能很多年纪大一点都已经忘了，很难体会了。不要说为大个的那些反革命和走资派平反，就看看像周信芳这样的京剧艺术家的遭遇，就可以想象当时胡耀邦还有他的那些同伴们所要扭转的这个乾坤，哎呀，是多么的艰难啊。1975年京剧大家周信芳去世，告别厅里呢只有他的这个刑满释放的儿子等等五男三女，没有哭声，不许哭啊，白布横幅上只缀着向父亲告别几个字，连那个家喻户晓的名字都没有，这还算不错的，那很多都是改了名呢，对不对？你都不知道是火葬场火葬的时候都不知道这个人是谁，随便写了个名。 火葬场革命委员会明令说，凡属于专政对象的余属，不许哭泣，不许戴黑纱黄花，不许陈放花圈，不许买5块钱以上的骨灰盒。值得一提的是呢，当时的胡耀邦啊，其实不是一言九鼎的人物，只不过是一个中央委员，一个中央组织部部长而已。胡的所谓后台邓小平在党内也不过是第三号人物，排在华国锋和叶剑英之后。邓小平和胡耀邦当时所取得这些业绩，主要是因为他们对真理的占有，对潮流的顺应，主要是靠他们的工作能力，而不是靠权势。说到反冤假错案呢，一般都说是老革命平反了，包括刘少奇啊、彭德怀啊、陶铸啊、习仲勋啊、薄一波啊等等61人叛徒集团啊，这些平反大家都知道啊，很大很重要。但是更多的被忽略的是对普通民众的平反，比如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等等，这叫地富反坏右，这叫黑五类啊，对他们的平反。1957年的反右斗争，全国有55万人被打成右派，朱镕基就是右派之一哈。最后呢，绝大多数都平反了，没被平反的只占到原来右派分子的 0.02%。 中央级的右派分子只有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楚安平和陈仁炳等等5人没有平反。胡耀邦呢曾经公布过一个数字，包括文革以前的啊，冤假错案总数呢大概有4000多万人，按四口之家计算，那株连的大概就得1亿6000万人，还不包括出身啊成分不好的这个家庭。据最高法院当时的院长江华在全国5届人大第3次会议上所说呢，有184000人遭到错误的判决，受死牵连的达到100万之众，地富反坏右等等所谓的黑五类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人为制造出来的一个敌对阶级，没有经过法律程序，他们就被剥夺了几乎全部的权利和尊严，沦为贱民，没有任何的这个救济渠道啊！在一个社会里有如此数量巨大的群体成为专政的对象，想一想这个社会就不可能是和谐的，对吧？所以要拨乱反正啊。正是因为胡耀邦等共产党人的这个艰苦工作，才使得千万受此牵连的民众得以平反，恢复了公民的身份。这份功德应该说今天怎么纪念怎么估计都不为过。那胡耀邦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当然他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但是他个人的气质还是有一些特殊性。他喜欢读书，好跟这个知识分子交朋友，仍然保持着传统士人社会对知识的敬畏。他曾经大力的这个倡导读书之风，要求每个干部要读2亿字的书，一本书大概20万字，差不多得1000本。我觉得别说干部，绝大多数人可能都读不了这么多书啊。胡耀邦呢一生感情热烈，手势夸张，很多人都说他脾气也大，好读书的人不免有一些书呆子气，多一些不合时宜的不识时务，多一些真性情。有网友呢扒出胡耀邦早年的一段往事，就1952年的时候1月份啊，当时呢是川北区党委书记的胡耀邦到南充市市政府办公楼和工人俱乐部施工工地的现场视察，被很多拆迁户，当时也有拆迁户啊，围住了啊，纷纷说拆迁中的问题，批评政府的做法。胡耀邦呢耐心听取了这个群众的意见，发现拆迁民房过多，当时就下令停止施工，并且给市长写了封信，还要求市长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宣读他这封信。他信是这么写的啊，说一年多来公家修建房屋不仅浪费很大，而且收回大量国有土地，购买大量的民房，特别是将其中一部分拆掉，使政府的财产和政府威望遭受了许多损失，在这个问题上我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应该向人民群众做检讨。这是1952年啊，他写了一封向这个被拆迁者道歉的一个信啊。看了这封信呢，我们大概就能理解在之后的37年里胡耀邦的所作所为。随着时间的流逝，站在更远的时间节点上看过去的事，如果再过10年、再过20年、再过50年，我们大概更加能看懂胡耀邦这个人。好吧，今天的话题呢有点严肃，但是该严肃的时候也得严肃，否则的话我们就缺少了严肃的习惯了。最后是广告，鲁泰纺织，纺出梦想，织就人生，一支笔蓝罐宝剑保护嗓子，和一支笔愉悦医疗，愉悦让科技律动生命。各位记得手机下载一个蜻蜓 FM 的 APP， 搜索收藏里边的红起点，这样我们随时更新的时候你就可以听了。微博呢是红起点，微信公众号张红我的名字，欢迎各位的关注。同时呢，蜻蜓也开通了微信公众号蜻蜓 news， 也欢迎大家关注。红起点下周接着聊。 绿叶中留下多少故事，有了也有欢乐，你不笑痛苦，你不哭，撒给大地多少绿叶。 的歌。